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Hello， 大家好，嗱，唔系 一齐好啊， 唔系扮晒嘢啊，系真系只眼真系好唔掂。你因为我一对住呢啲灯咧，一射埋嚟咧就好辛苦嘅。咁冇计啦，年纪大咁。 你买部嗰啲瑞士眼科平衡？ 唔系啊，而家我真系配咗一个宝丽来嘅眼镜，渐进嘅，同埋佢你只对住部电脑或者对住个 iPad 做嘢嘅时候咧， 你定一定先 嗰个距离啊，得唔得啊？唔得。 我哋上次讲过，叫人穷笨就兼眼镜。 啊！人穷笨柒兼硬颈， 你自己话你话我讲你啦。 系啊，你系讲我咪？ 唔系你话你话，咁啊而家真系真系讲你。 屌你！ 喂，呢科嘢我都未讲俾只眼点样医，我最捻犀利，知唔知啊？医眼 咁关我人穷笨柒？ 咁你我都未讲过，你又话俾听点样医，你又拗捻佢自己讲话点样医，点样医？ 哦，你讲，你讲， 系咪咧戆鸠啊？ 你讲，你讲， 而家世界上最捻厉害嗰个瑞士嘅眼科平衡仪，系真系瑞士先出到嘅，因为佢个脑中枢神经喺个。 嗰次系咪去我铺头？你话俾我听嘅。 系啦，我话呢啲系障碍嚟嘅，叻唔捻切，咪挡捻住我，冇叫你买咯。好啦，后边个脑神经咧。个内视功能啊，系束手无策嘅，特别嗰啲泪管室变形。 点解你唔提我咧？点解你喂嗱，郁文嗱，你快啲放水，快啲整。我咩叻唔切，我冇清醒。 有够你搞下先啦，屌你啦， 搞下我搞。 你同啲竹仔搞捻事啊？ 搞咗好捻多年噶啦，搞 咗你啦。我提通常我提两三次啊，关 我系2011年发病嘅，嗰阵时你都未有呢部架撑。 诶，我冇架撑，我只手。 嗰阵时你呢部 我只手一医啊嗱，你唔想啫？你除低眼镜做捻完节目，我揿捻咗你一分钟，你当喂屌你冇搞错大师，即刻睇嘢清楚嘅。 我而家唔系睇嘢唔清楚，只眼好攰。 梗系攰啦，你个营养唔到啊嘛。嗱，你 咧， 嗱你咧， 你咪再讲啦。就屌你乜？你嘅大庭广众喺度粗质，我屌你又 粗质。呢啲我讲事实， 讲事实喎。咁我讲埋先。嗱， 呢一铺咧，呢一铺咧，你耶稣都唔捻信住，你真要信我先。 信你先嗱，喂吓。喂，病急就亂投醫噶啦，系咪先？ 你要信我先，你 我信，我冇含信。 耶穌你唔好信住， 我冇含信。 第一猶太佬，佢話我未死咧，我就金錢就係上帝嚟嘅。我哋嗰個上帝，你死後先信嘅。你睇過猶太人加訓啦，做人千祈唔好瞓禮鏡啊！笨柒真係講拗頸噶。唔系讲笑， 唔系咁啊！对于即系博士嗰啲提示咧，你就唔好笨柒拗颈。咁但系对于好捻多人讲嘢，我都拗颈噶嘛，我天生中意拗颈噶嘛。 我讲一件真事先，两个月前， 我咪天生中意拗颈先。 两个月前，副保安师阿小欧喺马场撞到我，我同埋成班朋友佢啱啱嗰个保良局嘅， 即系以前嗰个副保安师。 而家 边个啊？ 副保安咪保安局长，副保安局长。 O K。 同我啲朋友讲嘅，佢唔识佢哋，第一次见到咋。郭大师讲嘅嘢，你千祈唔好唔信。 你千祈唔好唔信啊！讲清楚，你冇千祈唔好信，你唔好唔信诶，加个唔。 因为点解咧？佢系试过，佢以前有个上司咧，我帮佢过咗关嘅。我话嗰个好神秘。 喂，嗱，我哋唔好讲呢啲啦，呢啲屌你闩埋门去。 你讲下你嗰个系打天光俾人封捻咗气出去。 封咗我技不如人，咪俾人封咗咁出。 但你系输好少咗，好似话。 输好少啫，咁我哥好闲啫，大佬。 嗰个哥好捻我。 唔系，即系。两个礼拜前嗰、那个即系天狗王大赛，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啦。即系虽然参加人数又唔系叫做好多，咁到最后咧就竟然俾一个八十几岁嘅老人家咧就做咗天狗王啊，天狗后啊。 真系夸张。 咁但系咧，佢即系决赛嘅时候同佢即系对手嗰位老哥咧，就真系好犀利嘅啦。 犀利犀利， 香港嗰个阿林兄啊，即系我啲老友记啦吓。 阿华啊嘛。 喂，系啊，华哥。喂，佢真系打天狗系未逢敌手喎，大佬。除非你啲牌好捻烂，佢间唔中输一次半次俾你嘅啫。佢打亲天狗都系赢嘅，佢点会觉得会输咗俾个阿婆？后屘佢咪 WhatsApp 我，就将嗰铺牌话俾我听。你咪点解会输？真系黑啦，系咪？咁咧， 阿博士喺現場睇到咧，都覺得真係喂好奇怪，即係人生咧，即係你打牌係咪同人生一樣啊？ 一樣一樣，世事如棋局局新嘛。 你講下嗰鋪牌。 計時如牌。 嗰鋪牌真係好離譜。 佢最後十分鐘嚇，拉住十分鐘。嗯，佢臨到三個鐘。 先講，佢輸三個籌碼嘅啫，其實係。 輸三個。 佢嗰個冠軍係輸三個籌碼，即係輸三棟嘅。 輸三棟嘅。 你真係慘。 最後十分鐘，我喺後邊睇佢一鋪牌，佢殺我唔知加莊嘅。 即是阿华哥加一庄。 加一庄加二庄好似是加一庄加二庄呢、啊 okay、类似。佢留剩低五隻牌嗰时呢就伤天三武人七。 哇结紧啦呢啲真係。 同埋仲有对家出副队喎。 嗯。 咁不过心嘅笑到见眼、啊、见眼啦、 啊啊。 加庄係咪结紧先。 係呀、 啊。咁轮到佢一伤天打落。佢开牌手 势。打对家嗰个队对嗰个队。咁、okay、剩返三武人七啦。 佢开牌好招积， 啊，好招积， 系啦，一打落，通常我哋开咁噶嘛，佢唔系一打落， 逐只开， 逐只开， 啊，有型嘅啫。 好啦，开定咗，下家仲存喎， 下家就嗰阿婆， 唔系阿婆， 阿婆另外 下哥佢嗰啲诶， 即系佢嗰组啦，即系嗰张台啦 吓。哇，咁啱嘅。屌你三宝地八， 两只八仔就一只地，OK 就打佢两只七一只人牌， 咁啊 隔食噶， 冇得赢咗输啦。 啊， 我相信嗰铺牌会打窒到气啦。嗯，咁之后咧啲牌无谓无谓， 但系佢都系占紧上风嘅， 占紧上风，嗯、 都系赢紧嘅。 佢系临到最后嗰三铺之内咧，有一铺牌咧。 嗯， 佢就后屘同我拗嘅，佢剩翻六只牌嗰时咧，佢手上有天狗地八孖长，一对长衫，天狗地八一对长衫， 天狗 地八 地八，跟住一对长牌啊！ 有人出单支去到尾家咧，落只人， 嗯，咁佢揸住天狗地八 人七，系咪地八孖长？ 孖长咁点咧？啱就地打人。一日蹲天， 正常我哋咧就落天打， 啊蹲天， 但佢咧就叻，佢就叻， 啊 佢拆地打， 就留翻只八， 就留天狗， 留天狗有只八有长牌一对， 系啦，好啦，咁咁咪变咗剩五只牌咯， 系咯， 如果五只牌咧，以我哋嘅经验咧，就有口诀嘅，五子啊叫双张，一定行两只叫散你先，四子啊逢一冲， 系啊，呢啲口诀嚟嘅， 但佢又冇叫喎，嗰铺咁邪喎。有可能突然间唔捻记得口诀，标只白出去，一地打咗标埋只白，剩四只天狗孖长，一标只白咧，下家原本一动都冇嘅，寡寡一只， 有只寡狗， 扔对虎头 ，OK， 咁啊一打打落，咁啊行虎头，佢又阴阴嘴笑， 因为佢有对长牌， 笑噶啦，已经笑出嚟啦！我睇住个笑啊！ 我仲唔揾只长牌打落嚟，咁跟住就收工啦！ 天狗，我要对家咧，嗰条友啊， 咪先嗱，佢虎头一对出嚟啦， 系啊， 咁啊，佢就用孖长就打佢虎头啦，系咪？ 打得住，未打得住，佢打啊嘛，对家啊嘛， 即系上家不打下得下家， 对家未打，上家未打，下家出虎头，佢又阴阴嘴笑，阴阴嘴笑，因为对家咧。就读啊读啊动动啊，以为佢出嚟电牌嘅啲手势，甚至佢咧动起咧就跟只手咧就咁样拍落嚟，唔系电，孖我， 孖我，搞掂咗嗰个斧头，咁你孖长就出唔到啦， 打唔到啦，咁啊唯有电埋副孖长啦， 系啦，梗系啦， 留天狗咪稳阵啦， 天狗仲唔结系咪？ 吓，屌你对方咧手势， 但唔系你出牌喎， 对方出个孖我出啊，剩翻两只啊，一开埋。佢又唔拍啦，嗰下开孖嗰个红头十，只手一揭红头十一对， 屌你嘢！ 咁捻样输个铺牌。 嗱，呢啲牌其实我以前都见过嘅。你揸住个副天狗，到最后剩翻两只牌就系天同狗。咁如果上即系上边嗰个要出牌嘅咧，喂，你揸住文武子，你文子武子你都系挂噶啦，系咪？除非你真系为出只天，我仲要留牌啊，系咪？系嘛，出只天咁可能跌咗只天，我留只狗啊，我都仲有机会跌啦，系咪？喂！好多时就系撞到，屌人哋就系请对对主个高脚七都试过啦，高头十啦， 屌你啊！ 喂，呢啲就好绝， 所以佢啊，我相信佢有几年 嗱，你天狗王啦，咁佢点样打先得咧？ 俾我咧，我就要跟翻老人家嗰啲 口诀。 口诀五指叫双枪， 嗯，五指就出一对， 出一对， 嗯， 叫散你啲牌，我标地白，嗯，我只狗 嗰一对就唔系出孖场，系出地白， 出地白， 系因为你要自己揸住天狗， 系啊， 系咪你要出边拆散咗天狗两只牌咧？咁喂。我咪 我只狗独大啦， 系啊，唔系冇个狗独大，唔系唔系个地白最大啦嘛， 系啊， 因为如果你譬如话我自己揸住副天狗啦，咁、啊、如果已经见到有一只天喺街、啊、或者有只狗喺街，咁我 大 咪大晒啊嘛，咁啊地白都要天狗咪掟出嚟，咁巨实瓜噶嘛，系咪？ 因为佢只狗出咗，佢只狗佢个狗未出啦嘛。 咁然後佢就可能要墊對子啦嘛，嗰啲、 啊、 紅頭十又好咩都，屌呢度可能就 散曬曬啦嘛， 屌你兩隻，唉都唔係喎，咁孖鵝會留翻喺度喎， 留喺佢走三隻啊嘛 ，OK， 咁你有隻八，咁我隻狗咪仲結翻咯， 佢呢啲真係好絕啊！ 如果我出， 所以呢啲一打大就掟牌噶啦，啲人就係呢啲。 我地八大嘅話咧，我有三棟 啊， 佢都仲係可以攞到冠軍喎。因为家庄有三栋嘛，而家佢唔系变咗家庄一栋啊，输捻咗三栋。因为而家你输三栋牌啊，大佬，佢两铺牌。 佢 end up 系输三栋。 系啊，好惨噶。 我哋嗰阵时计啲筹码咧，就系十分一栋啊嘛，你明唔明啊？ 有赢卅分， 屌赢卅分，嗰、那个即系嗰位老人家真系好嘢。 但婆婆系厉害嘅， 犀利。 佢可以咁嘅年纪咧打。三个菜咪一个半钟啦，菜五个钟头。 系啊，打几个钟头。 佢又用脑喎、 啊。初赛打个半钟啊嘛，系咪、 啊？决赛又打 個。我打个半钟咪收工啦，你明唔明？ 总决赛咧又打个半钟。今晚佢嚟我嗰度做访问啦，我叫佢。 啊，正。 因为教下啲后生仔。 几时打天狗？其实佢老公都识打喎，九啊岁。 路仲犀利，佢老公。 嗰日两公婆喺度，咁啊 ，Jenny 就同我讲话，佢爹哋妈咪咧都系打天狗嘅， 全家同埋啲孙打 咁就带佢，佢就带佢爹哋妈咪嚟，咁原来 Jenny 都识打啦， 系 Jenny 有落场啦， 有啲孙都识打啦，佢真系犀利， 打埋赌博世家，一阵间我哋讲嗰个， 嗰个唔系赌博嚟嘅，即系你而家睇到呢啲真系，喂入边有好多人生哲理， 真系， 同埋你即系一个人嘅命运， 当然当然， 即系你当起嘅时候啊，同你要耷嘅时候，喂你点样面对？即系我揸住副烂牌， 系啊， 同我揸住副好牌嘅时候，系嘛，系两样嘢嚟噶嘛。喂，当我揸住副烂牌嘅时候，我忍得都系有机会噶嘛。 佢有个嗱，我哋咁多年嘅喺个赌场经验咧。你唔打錯牌咧，啲牌就唔變乜滯嘅。 好奇怪嘅， 你打錯咧， 但你又唔信邪嘅喎。啲人就係咁樣嘅喎，佢唔信喎，咁咪輸撲街咯。 同埋嗰啲牌九天狗咧，我哋喺賭場咁多年啦，喺個江湖真係邪牌假色真翻攤。我哋冇追住你殺噶，你買牌九 就邪牌假色真翻攤。 佢真係追住你殺。 講下呢啲人，你先有興趣。 你去到邊個窿咧？屌你咁，你係鴛鴦六塞四噶啦。咁扑街嘅，所以佢嗰个 有啲人咪转转，你转位你都输嘅，俾人追住你嚟杀佢。 斜牌外差人咧，个斜牌又讲啲牌狗啦，真系斜，真系唔到你拗颈。 追住你嚟杀， 追住杀、 啊，我买头门，唔好啊， 系啊，你走啦， 喂，我买上下四啦，点解走位啦？买上下四啦，系嘛？ 又追住杀、 啊，买连庄二啦，咁啊，你都系会输嘅，一路追住你杀嘅，换咗个位你都系死嘅。 系啊，斜牌啊，斜牌，真系好斜。 咁有咩办法解决就忍啦。 要走咯！嗰日个冇 要起身啦， 起身起身起身， 头也不回行出门口啦，要咁啊！ 即系真系笨柒讲拗颈，好多人好多人倾家荡产咧，就系讲拗颈嘛。 其实呢句说话咧就粗俗啲，但系放诸各种事物而皆准，无论做人做事系嘛，都系系嘛。咁但系我哋呢啲人咪失败咯？我哋又笨柒又中意拗颈， 你又唔系笨柒， 我又中意拗颈， 你又扮笨柒。 屌你！我系笨柒，扮乜你？ 屌你笨柒，边会捞紧到今时？而家声大大啊！ 我捞咩到啫？而家屌你！我哋退休人士系嘛？ 喂，大佬，你 又冇你咁成功。屌你真系啊！ 你嗱呢度又要解解话俾啲网友听，讲成功吓。我仲要讲话赌钱会赢，你唔信啦？ 我唔系唔系， 你听我讲埋先。 唔系唔系，屌你 真！你话系冇捻可能赌钱会赢 嘅。你而家讲呢个节目讲到就成日同嗌交。 唔系你嗌交啊！啲人中意我哋嗌交噶嘛？ 我唔敢同你嗌交，你系长辈。 唔系唔系，因为你话唔信啦。好啦，我再讲样嘢。 你有方法赌嗰啲，或者佢啲赌职业赌徒佢咪赢咯？系咪？ 因为违反常理嘅嘢好捻少人信噶嘛。因为我哋世俗人好多常理。好啦，我再今日讲一样嘢咧。坐喺度啲钱嚟揾你嘅，信唔信先？ 我唔信啊！屌你，未捻试过嘛？咁我 你点会冇试过啊？屌你， 喂喂，我咪唔捻信咯、啊。 你做議員嗰時試過啦，有人敲你門啦。 咁我唔睬佢嘛。 咁你好撚多人係有人敲門，佢會睬佢嘅嘛。 大撚班人敲門啦，咁係 咪啊？咁咪坐到有錢嚟咯，一撚樣。你嗱好啦，我哋係點咧？我製造到一樣，大家要聽喎。個個人都可以坐到有錢嚟揾你喎。你點樣俾人知道你係一個好撚老實嘅人？就有人揾你噶啦。喂，而家啲老细啊，我哋澳门啲老友啊，做搭马啲啊，佢有啲人要俾现金啊嘛，搞马，我老母日日嗰个二三百万银头出啦，个个信唔捻过，搞到自己特骨冲凉都唔捻得。你话有条僆仔信得过，咪俾几皮嘢你啊？佢真系特骨冲凉，用乜嘢啊？你系读捻完中学初三得啦，只要佢信得你过，所以嗱，年轻人你要记捻住，你想富贵一定要想老实先。同埋咧，最难边度咧？要俾人知道你系老实呢度难啦，因为啲人扮老实揾笨柒噶嘛，个样似老实嗰度危险啊！ 系好捻多扮老实揾笨柒，休息一阵先。